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啊，妞妞姐姐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《世界没有角落》。上周末呀，妞妞姐姐收到了好朋友送的一本绘本儿。这个绘本的名字呢叫做《世界没有角落》，这是挪威著名的绘本作家斯万尼胡斯的一部作品。妞妞呀，一眼就喜欢上了封面上那个遮起一边眼睛、出神的向外张望的小男孩。他是谁？他看到了什么？他听到了什么？他想到了什么？他又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？这是妞妞最想知道的。于是妞妞迫不及待地将书打开，在第一页上看到了这样一些文字。维克特坐在一个纸盒子里，向外张望。这就是世界了，维克特想着。世界比1000座再加上1000座的巨型大山还大，而这一切又都能装进我的脑子里，维克特想着。原来封面上的小男孩叫做维克特，原来维克特喜欢坐在纸盒里向外张望，原来维克特的脑子里装着一个比1000座再加上1000座的巨型大山还大的世界。妞妞笑了，转身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，欣然决定跟维克特一起望下去，一起听下去，一起想下去。维克特觉得自己是由许多小部分组成的，再由自己的皮肤把它们包裹起来，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，就像一块面包仅是许多的碎末，海浪仅是许多的水滴那样。维克特看到房子有房顶，他想，所以雨水滴不进来。维克特看到房子有地板，他想，所以我不会踩上蜗牛、蚂蚁和长长的蚯蚓。维克特知道，尽管吉他不说话，但是吉他就像妈妈一样会吟唱。维克特相信，一只大鼓可以说话，而且一只小鼓听到了一切。你知道为什么石头们看上去全一样吗？维克特说，那是因为石头生活了太久太久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？维克特说，因为石头们累了，他们只想睡觉。维克特很清楚，自己会变成一个他所不认识的男人，会长出胡须，而且能发出怒吼。但是他同时也很明白，无论如何，自己不会变成一个女人，也不会变成一个非洲人。维克特还发现，尽管一棵树能活得像太姥姥那样老，但是一朵黄色的小花却不能。而且谁都会像太姥姥那样死去，他所见到的一切都会消失在路边。乍看起来，这些想法凌乱而跳跃，细想起来，这些想法当中竟然潜藏着诸如“我是谁？我从何而来？”这样艰深的哲学思考。但是无论是认为他毫无章法，还是认为他思辨多智，这都是成年人的视角，都是成年人的逻辑，都是成年人的价值判断。在孩子们的思维里是没有那么复杂的层次和框架的，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绝对的中心和边缘，没有分明的利己和利他，没有偏执的喜欢与厌恶，他们只有一份初来乍到的好奇与新鲜，只有一种初生牛犊的从容与悠闲。因为从零开始，所以有最大的自由度，最多的可能性。妞妞想起了自己认识的那些小宝贝儿们，他们似乎都跟维克特一样，喜欢兴致勃勃地向外张望，喜欢自顾自地嘟嘟囔囔。每一天千奇百怪的想法都会在他们的脑海里来来往往，又往往来来。 就像维克特说的那样，没有谁能用钉子把思想钉住。听，孩子们是这样认为的。也许在这个问题上，需要我们回到成年人的立场上去思考一下。世界上也许真的没有能够钉住思想的钉子和锤子，但是世界上却存在着足以禁锢思想的种种力量。必须承认，有些力量是我们无法消除的，而且外界环境的考验也是孩子们必须去承受的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成年人是无能为力的，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孩子们的思想和心智的成长中袖手旁观。最起码，我们应该能够挤出时间去倾听孩子们的那些嘟嘟囔囔。最起码，我们应该有耐心去思考孩子们提出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小问题。最起码，我们应该有兴趣去跟孩子们讨论那些令他们激动不已的小发现。最起码，我们应该有心去为孩子们那些创意和火花真诚地叫一声好。我们都曾是维克特，而维克特又是维克特们长大成人之后创造出的结晶。我们这个世界因为维克特们而不断延续、循环和发展，我们这个世界也因为维克特们而有了无数的角度、层面和相对的中心。如果我们能够挤出一些时间，顺着维克特的目光向外张望，如果我们能够挤出一些时间去倾听盒子里的那些嘟嘟囔囔，那么逐渐的，我们也许能够体会到这个世界更新的奥秘和延展的方向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会欣喜地发现，不知不觉中长大了的小维克特们，从身体到心里，都是那么的健康。下面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。斯万尼胡斯1962年毕业于挪威工艺美术学院，已经出版过12本的图书，是当今北欧最优秀的少儿文学作家之一。他以独特的绘画技法、诗一般的语言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。他的作品曾连续7次获得挪威国家级少儿图书大奖，并被译成了丹麦、希腊和意大利等多种语言。主要作品有《梦想的机器》《爸爸》《小鹿和山神》《鲁莉巴》《无人》《我》，还有《世界没有角落》。而《世界没有角落》呢，是他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作品。以下呀，是他写给小读者们的话。斯万尼胡斯说，世界是奇妙的，我画画、写作，并在和你交谈，尽管我们相互从未见过面，这本书就是给你的一封信。